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锅锅棒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寻梦环游记是由美国迪士尼电影工作室和皮克斯动画工作室联合出品的动画电影，影片由李昂克里奇执导，于2017年11月24日在中国上映。影片凭借11.48亿人民币的票房成绩，位列2017中国电影票房排行榜的第11名。不知道您是否看过这部口碑爆棚的影片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2018春节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动画影片《寻梦环游记》的故事。动画电影能够拥有这样的名次，本来已经可以说是十分出色了，但是这丝毫比不上本片拥有的极佳口碑。不仅豆瓣评分 9.0， 2018年年初更是获得了第75届金球奖最佳动画大奖。这部影片是皮克斯的第19部动画长片，也是他们第一部以音乐为题材、第一次以有色人种作为主角的影片。影片包裹在追求梦想的外壳下，充满了浓郁的墨西哥风情。家庭与梦想、回忆与遗忘、冒险与信仰，一同构成了这样一部温馨的催泪大片。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寻梦环游记》。清新与怀旧，魔幻和现实，奢华与质朴，巨星和新秀，总结黄金院线，再现吸金强片，哪一部电影最合中国观众的口味？今晚我们说电影2018春节特别节目，2017年中国最卖座电影十强展播。2017中国最卖座电影第11位，美国动画影片《寻梦环游记》累计票房11.48亿元人民币。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 在人人都热爱音乐的墨西哥，小男孩米格一家却有点特殊。他们的家族世代禁止族人接触音乐，原因还得从他太奶奶可可小时候讲起。那个时候，他的爸爸也就是米格的曾曾爷爷，为了能够唱歌给世界听，毅然离开了家，再也没有回来。曾曾奶奶很生气，独自抚养可可太奶奶长大，从此禁止了一切音乐的存在，并且开始了家族的作协生涯。但是米格和他们不一样，他喜欢唱歌，热爱音乐，一心想要成为音乐家。他希望能像自己的偶像歌神德拉库斯一样，创造出打动人心的音乐。 我知道我不应该喜欢音乐，但这不能怪我，要怪他，我的偶像歌神德拉库斯，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家。 朋友们，这 是在这座广场上，年轻的德拉库斯迈出了他音乐事业的第一步，最终成为了墨西哥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歌手。 他原来在圣塞西利亚一点名气也没有，像我一样，可他一开口唱歌，人们就疯狂地爱上了他。他还是电影里的男主，他有最炫酷的吉他，他还能飞，他写的歌也是最棒的。我最喜欢的一首就是 请记住我，希望不要去远方，请记住我，眼泪不要坠落，我虽然要离远方，请记住我，曾听见吉他的悲伤，这是我跟你在一起唯一的凭据，直到我再次拥抱你。 他过着人人都想要的生活，可惜在1942年，他被一个掉下来的大钟砸死了。我就想成为他那样的人。有时候我看着歌神，我就有一种感觉，好像我和他有一种联系。我总觉得他能成为音乐家，也许有一天我也可以，要是家里人不拦着我就好了。 哎，想到这儿，米格十分的落寞。他偶然得知今晚将在广场举行亡灵节才艺大赛，米格动心了。他回到家，来到自己的秘密基地，一间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小屋子。屋子里摆满了歌神德拉库斯的塑像、照片和影碟，当然还有一把米格自己做的吉他。米格想起偶像曾经说过的话，必须坚持追梦的决心，凭自己的努力去争取，抓住机会。于是他决定今晚要偷偷跑出去，到亡灵节才艺大赛上大展身手。亡灵节是逝去的亲人回家团聚的日子，只要把亲人们的照片摆放在灵坛上，他们就能回来。到了晚上，米格抱着吉他东躲西藏，却意外撞碎了灵坛上曾曾奶奶的照片。那是一张太奶奶一家三口的合影，只不过曾曾爷爷的脸被撕掉了。米格无意中看到了照片折起来的部分，发现自己曾曾爷爷的吉他和歌神德拉库斯的一模一样。他举着照片兴奋地告诉家人们，他要像自己的曾曾爷爷那样成为一个音乐家。 爸爸，爸爸，是他，我知道我的曾曾爷爷是谁了。 小格，你快点下来， 他奶奶的爸爸就是歌神德拉库斯。 你在说什么梦话呢？ 我要成为一个音乐家。 这都是什么， 你居然瞒着家里做这种事。 肯定是因为总跑那个广场。 可是无奈，家人们对于米格的想法只有嘲笑和阻拦。 歌神德拉库斯，那个伟大的音乐家，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不管他是谁，他当年狠心地抛弃了家里人，你要去学他可没前途。 可是爸爸，你说家人会给我引路，那歌神也是我们家的人，我喜欢音乐也没有错呀。 胡说，音乐对我们家就是祸害，我绝不允许你碰音乐。 你就先让 我。小格， 你要听奶奶的话，不许再碰音乐。 你们就听我弹一次， 这事儿没有商量。 你就不怕以后和他一样没人记得，死后照片也上不了家里的灵坛吗？ 我才不在乎呢，那个破桌子有什么好。不， 妈妈。 行，吉他没了，音乐也没了。 哦，算了，一家人吃个饭就什么事都过去了。 我不想这样的家。 小哥，小哥。 奶奶一气之下砸了米格的吉他，米格拿着太奶奶一家三口的照片哭着跑向广场，却因为没有吉他而不能参加才艺大赛。情急之下，他准备去自己的曾曾爷爷，也就是歌神德拉库斯的陵墓里借用一下他的吉他。可是阴差阳错，米格和自己的宠物狗丹丹一起来到了一个五彩斑斓而又光怪陆离的神秘亡灵世界。在这里，他见到了从没见到过的逝去的亲人们。这里有万寿菊花瓣组成的花瓣桥，有神奇的生物艾波瑞吉。而送米格回去的方法也很简单，只要家人们拿着万寿菊花瓣给米格祝福就可以了。可是这一切都要在天亮之前完成，否则米格就会死去。本来这一切都十分简单， 但是曾曾奶奶给米格祝福的条件是永远不许碰音乐。米格很失望，突然他想到自己可以找曾曾爷爷歌神德拉库斯，让他来给自己祝福，他就趁乱逃跑了。在路上他遇到了没法过桥看望亲人的落魄男子埃克多。埃克多衣衫褴褛，但是米格听到他说他可以带人见到歌神德拉库斯，就追了上去。可这时米格的曾曾奶奶已经追过来，米格拉着埃克多就跑。在无人的角落，埃克多将米格化成骷髅的样子。一番商量后，二人决定联手。 听我说，米格，亡灵的世界靠记忆存在，如果亲友还记得你，把你的照片供奉起来，你就能在亡灵节走过那座桥去探望他们。但我不行。 你过不了那座桥吗？ 没人供奉过我的照片，我有你就不同了。 这个是你吗？ 笑得灿烂吗？ 所以你带我去找我的曾曾爷爷，然后我回去把你的照片供起来，是吗？ 你真是太聪明了。对，就是这样。对，有一点，要接近歌神可不容易，我必须得尽快过桥，最好今晚。你在这边还有别的家人吗？找起来更容易一点的。 嗯，没有。 小兔崽子可别骗人，你肯定还有别的家人。 只有德拉库斯，你要是不帮我，那我自己去找他。 哦，好吧好吧，米格，好，我带你去找你的曾曾爷。找他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他是个大盲人。你在干什么？ 我在学骷髅走路呢，装得像一点。 不，骷髅可不是这样走的。 你就是这样。 我才不是，别学我。 哦，歌神德拉库斯的光芒漫战演唱会，太棒了。 每年你的曾曾爷爷都要办这么一场无聊的亡灵节送别演唱会。 你可以带我去了。嘿，你说你能搞到 VIP 的。 我是骗你的，我向你道歉。别生气了，米格，来，我带你去找他。 怎么去？ 碰巧我知道他在哪儿排练。 米格和埃克多来到排练场，却得知此时的歌神正在对面的塔顶忙着喝酒聚会。那个聚会非常难进，一票难求。米格很疑惑，为什么埃克多是歌神的老朋友却不被邀请。这时却听到了众人对埃克多的嘲笑。为了挽回面子，埃克多带着米格去找吉他，并且参加德拉库斯广场的才艺大赛。他们找到了猪皮哥。生活在亡灵之城，如果活人世界里没有人再记得，亡灵就会在这里消失，大家称之为终极死亡。猪皮哥就要被遗忘了，他很虚弱，最后请求埃克多为他弹唱一曲。米格很惊讶于埃克多的才华。米格得到了吉他，在埃克多的鼓励下，他克服了自己的胆怯，出色地完成了比赛。可这时曾曾奶奶他们却追了过来。 嗨，你要去哪儿？ 我们快点离开这儿。 什么？你疯了？我们这就快要赢了。 女士们，先生们，安静，我们刚收到一条紧急通知，请帮忙留意一名活人小男孩，他的名字叫米格。今晚早些时候，他从家人身边走失，他的家人只希望送他回到活人的世界。 等等等等，你说歌神是你唯一的家人，只有他才能送你回去。 我是有别的家人。 你早就可以带我的照片回去了。 这么讨厌音乐，我需要音乐家的祝福。 你骗了我。 哦，你还好意思说我？ 看看我，我就快被人忘掉了，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撑过今晚。我绝不能错过眼前这个过桥的好机会，让你去追求什么荒唐可笑的音乐梦。 一点也不可笑。 跟我去找你的家人。 放开我。 以后你就该谢我了。 你根本不想帮我，你只想你自己。你的照片还给你。 不， 别跟着我了。 不。 说完，米格把埃克多的照片扔给了他。米格一路向歌神聚会的塔顶跑去，却遇到了追来的曾曾奶奶。 我这是在救你的命，知道吗？ 你是在要我的命。 什么？ 没有音乐我就活得不开心，可你们就是不让我玩，你们永远都不明白。 Y aunque la vida me cueste llorona, no dejaré de quererte。 我以为你讨厌音乐。 哦，我喜欢音乐，我还记得那种感觉。我丈夫在我身边弹吉他，我给他唱歌，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后来我们有了可可，那一刻我感到我的生命中有了比音乐更重要的东西。我 我当时一心想安定下来，可他却想唱遍全世界。为了自己想要的生活，我们不得不做出了选择。现在你也要做出选择。 可是我不想做这样的选择，你们为什么不支持我呢？一家人难道不应该吗？互相支持，你们永远都不会。 听完米格的话，曾曾奶奶若有所思。米格跟着才艺大赛冠军混入歌神的聚会，埃克托也假扮成名人混了进来。米格见自己根本没有机会和歌神说话，只好大声地唱起歌来。这一下引起了歌神德拉库斯的注意。歌神听完十分的兴奋，开心地向所有人介绍米格，并且向他展示自己的收藏。就在歌神准备用祝福送走米格时，埃克托追来了。 你说会帮我把照片带回去，你答应过的米格。 你认识这个男的？ 今天晚上刚认识的，他说他认识你。 埃克托， 求你了，米格，帮我把照片供起来。 埃克托，其实人们都把你忘了。 你说这要怪谁？ 埃克托，冷静。 你拿走了我写的歌，是我的歌让你出了名。 什么？ 大家把我忘了，是因为你从没告诉过他们歌是我写的。 你胡说，歌神的歌全都是他自己写的。 你告诉他，还是我说？ 埃克托，我从来没想过要抢你的功劳，我们是很好的搭档，可是你死了。我唱你的歌是希望你的生命能以这种方式延续。 哦，真是好心 啊。你们以前真的是搭档啊。 听着，我不想跟你争这个，我只希望你做点弥补，让米格把我的照片摆上灵坛，我就能走过那座桥，就能去看我的女儿。德拉库斯，记得我走的那天晚上吗？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们一起喝酒，你说你愿意为我披荆斩棘赴汤蹈火，现在我希望你帮我一把。 赴汤蹈火，像电影里说的。 什么？ 那是伊达尔格先生说的，在歌神的电影《回家的路》里。 我说的是我自己，米格。 不，电影里也有。你看， 看着银幕上德拉库斯在自己死后拍的影片，埃克托回忆起自己死前一晚的情景。 在电影里，伊达尔格先生在酒里下了毒。 干杯！有毒。 那天晚上，德拉库斯，我就这样死了，你毒死了我。 你把电影里的 埃克托顿时明白了一切。当初他要回家时，是德拉库斯毒死了他，抢走了他写的曲子，然后一举成名。埃克托很愤怒，扑向德拉克斯，却被歌神的手下关了起来。德拉库斯拿走了埃克托的照片，把米格也关了起来。突然，米格发现了不远处的埃克托，可是他很快就要消失了。 埃克托，埃克托， 他快把我忘了。 谁？ 我的女儿。 所以，你那么想过桥，就是为了去见她？ 我只想再看看她。我当初真不应该离开他们的。我多想跟他道声歉，多想告诉他，其实爸爸真的很想回家，爸爸非常非常的爱他。我的可可， 可可。 听到太奶奶的名字可可，米可恍然大悟， 这是从哪儿来的？ 我的可可太奶奶，梅尔达曾曾奶奶，这个是你？ 我们 是一家人。 原来埃克托就是米格的曾曾爷爷。他唱起过去常为可可唱的歌。 我一直希望还能再看到他，希望他也想我，为我布置灵坛，可惜从来没有。最让我绝望的是，我以为就算我不能去那边见我的可可，将来总有一天他也会来到这儿，我一定要好好抱抱他，因为他是最后一个记得我的人。当他从活人的世界离开以后， 这个世界的你也就消失了，你再也见不到他了。 再也见不到了。知道吗，我给他写过一首歌，以前我们每天晚上都唱这首歌， 不管离家有多远，我也会唱。我多想再唱给他听一次，就唱最后一次。 请记住我，虽然再见必须说，请记住我，眼泪不要坠落。我虽然要离你远去， 这时米格的曾曾奶奶赶过来，他们得救了。一家人决定一起帮助埃克多找德拉库斯拿回照片，他们悄悄潜入后台，曾曾奶奶却意外站在了升降台上，被升上了舞台。在成千上万的观众面前，她只好唱起了歌，征服了所有人。正在曾曾奶奶准备把祝福送给米格时，德拉库斯冲了出来，阻止了他们。米格喊出了真相，认为被记住的人根本就该是埃克托。德拉库斯一气之下将他扔下高台，殊不知这一切都被摄像机直播给了台下的观众。米格被曾曾奶奶的爱犬波瑞吉救起，却没能抓住埃克托的照片。重回舞台的德拉克斯被众人所唾弃。这时天就要亮了，埃克托也即将消失。曾曾奶奶用没有条件的祝福送米格回去了。回到真实世界，没了埃克多照片的米格决定用歌声唤起可可太奶奶对父亲的回忆，以此拯救埃克多。 请记住我，虽然再见必须说，请记住我，眼泪不要坠落。我虽然要离你远去，你住在我心底，在每个分离的夜里为你唱一首歌。请记住我。 可惜可可太奶奶已经太老了，这时为太奶奶可可唱起了过去埃克多总会唱给她的歌，唤醒了她的记忆。太奶奶缓缓地拿出了自己的日记本，里面有埃克多寄给他的一封封家书，还有被撕去的埃克多的照片。家书成为了埃克多写过的众多知名曲目的证明，他终于作为知名词曲家受到了众人的敬仰。又是一年的亡灵节，这一年一家团聚，在音乐声中全家一同狂欢。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共同分享的是美国动画影片《寻梦环游记》。影片讲述了有关生与死的大主题，却凭借着精巧的故事设计和隐藏在追梦外表下的浓浓亲情，使观众备受感动，意犹未尽。这样的合家欢影片在冬日里为我们带来温暖的同时，也让我们有所感悟，死亡和离别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因为死亡并不是真正的告别，忘却才是。为自己的女儿 Coco 创作的歌曲《请记住我》在影片里多次出现，优美的旋律，饱满的感情，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影片结尾，当米格再次唱起这熟悉的旋律，太奶奶 Coco 跟着哼唱，眼神慢慢变得清亮，亲情的强大力量不禁让人潸然泪下。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的主题曲，由毛不易演唱的《请记住我》。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请记住我，虽然再见必须说，请记住我，眼泪不要坠落。我虽然要离你远去，你住在我心底，在每个分离的夜里为你唱一首歌。请记住我，